它虽恒存不变，却常使万物更新。它世世代代进入圣善的灵魂，使他们成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。因为天主只爱那与智慧同居共处的人。实在，智慧比太阳还美丽，压倒一切星座。如与光明相比，它必占优势。因为光明还要让位于黑夜，但是邪恶绝不能战胜智慧。